张信哲被誉为是情歌王子，他以高亢温柔声线，诚挚动人歌声，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。在他出道的22年当中，推出了32张经典的情歌专辑。 我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么美。 张信哲以独特的忧郁气质和疗伤唱法深得大众的称赞和支持。虽然张信哲在歌唱事业的平缓期完成了歌手到演员，从艺人到商人的多重身份的转变，但是阿哲开始尝试新的音乐风格，不断推出新作。哲式唱法保留原有的精髓的同时，融入现代化音乐元素。一起来听到来自张信哲在2015年跨年演唱会上带来的金曲串烧。 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。

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，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，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，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尘烂醉，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，玩笑已过半，不能不由不敢，一路还有汗流，梦还没有腐朽，命运到最后记得勿忘心星星的夜空，没有话题能补充，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，不敢奢求什么，回忆将我们扣留，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，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，心又渐渐的失控，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，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，享受一分钟的感动，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，像你和水手不比你有开头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，这一刻怎么回头，我在你的夏天说了声再见，你从我的身旁淡出了麦田，好像旋转木马河边，我走在这里的大雨倾盆前，你离开却没有跟我再道别，不去记得你走那天，那些星星点点，那就要随它走远，谁都会孤单，就像地球自转，我也想过要习惯一个人餐，谁都会孤单，你觉得难还不算太难，就随时间任它飘散，这就是 在日本风起云涌的战场上，暴风少年登场，在枪声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，硝烟狂飞的讯号，机甲时代的来到，热血逆流而上，战车在发烫，军事也势不可挡。Come on， 你站你站来，王牌要狂野，闯荡宇宙，摆平世界。Oh， 你站你站狂野，王牌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决战起点。我要操控我的权势，张扬我的声势，看着超战赛耶，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飞驰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方大同《悟空》。 天空还拥住我，我喝醉，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。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扎气，有了报应，有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不知谁下后，现在我又不见脸兄弟，你想破我的真其实耳鬓，怎么办如果你问我要脸，回家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领，我又不见脸兄弟，你想破我的真其实耳鬓，怎么办如果你问我要脸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等你。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，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没有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我又不接点修炼，比想破我的真其实耳鬓，怎么办如果你问我要脸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领，我又不接点修炼，比想破我的真其实耳鬓，怎么办如果你问我要脸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等你。 几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，特别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点幽默，但是擦身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，再有一些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，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，然而为了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，whichever page you were on, this is a whole new chapter. See, I once was a king, and now I serve my master. My master is a master of self. He taught me how to master myself. My master is a servant of people, seeks to give strength to the feeble. It's gonna be a long, long journey, but I protect him from evil. Someday we'll find the wisdom, one day we'll carry the light.